如果这样的你还是能遇上，一度青丝孤芳自赏，美梦多盼熙熙攘攘，听钟声回响，桃花满面的那风铃铃响，请你在何方，换上那件桃花旗袍，青丝绣花可人家笑，粉色围绕随春光舞蹈，不计较真心疯狂的跳，桃花满园蝴蝶知道，痴情压抑微妙微笑，桃花旗袍爱的味道，我等的你终于来到，桃花旗袍随清风飘摇，